我唔妥你，唔撚記，唔撚使同我講啦，翻屋企瞓覺，你咪自己落嚟咯。我哋喺門口抗議，就係咁啦。哇！我覺得呢個態度咧，到目前為止咧，我都未改變。但係你見到幾個泛民主派有啲係濕曬，有啲係為咗背後選舉啦。哇！我就覺得好不恥咯，好不恥呢咁嘅做法咯。即係你自己都係好多政治計算。點解話囚犯兩難對局就係咧？逐個問嘅時候，大家就計緊自己條數，計緊自己嘅私利，而唔係為咗成個運動去諗個問題。喂，我死都唔信，事前唔會同啲有啲人同我哋講，咁你咪開條件咯。你見我做乜撚嘢先？你有咩俾我先，阿哥？嗱，我而家契弟啦，我而家弱勢啦，係咪？你話曬事啦，你有大權在手啊嘛，你話事噶嘛，香港。系咪以我为主嘛？你讲噶嘛？咁你 deliver 咩嘢俾我？俾咩香港人？你三个系咪应该坐埋倾下？屌你俾你老尾，你俾人逐个击破，戆捻柒鸠嘅真系。 咁啊，即系其实你唔好话乜嘢啦，你 咁你即系泛民讲真呢样嘢，即系。如果真係能夠統合到嘅話，就唔會有咁多個泛民政黨出現啦。而家 證明咗呢樣嘢啦，係咪？ 咪雷動計劃呢，老實講，你問我，我最初諗嘅時候呢，都係覺得戴耀廷係太天真，即係佢依然維持翻咧喺佔中嗰陣時候咧嗰種天真無邪，係咪應該叫？即係完全係即係一個理念去做。後屘我覺得越嚟越咧呢、這個諗法咧。係有少少道理，即係嚟話佢每一區揾一個即係雷霆救兵，大概 一批嘅選民啦、 啊，一萬到， 因為佢開始 swing 嗰兩三三到五個 percent 嘅票，或者係兩到三， 好重要㗎啦，已經好重要㗎啦，其實 得㗎。不過問題就係、是、用翻個頭先個 logic， 泛民主派大家都喺度計緊自己盤數嘅時候，佢點會？ 咪就係落埋鬼胎咯！其實講真，即係你就係講呢個超區嗰度啊！你話而家民主黨成日賴呢個新同盟啦，喂，坦白講， 屌！ 即係你喂人哋個個都係出一個，你民主黨出兩個做乜鬼嘢、啊？ 咁佢本身有兩個，咁佢呢個就你又好難，即係你呢啲人，即係我又唔會因為新同盟去屌柒民主黨，我都唔會因為民主黨去屌柒新同盟，但我覺得係收生死守都好啦。 嗯 嗰度最多咪攞三席， 嗯， 佢而家幾多個人湧出嚟啊？七八條友湧出嚟，屌你冇有一忽咁撚樣。 唔係，我諗而家咧仍然係初步階段，即係個個話想出嘅就話出咗先，即係你爭嗰啲籌碼先嘛，或者用超區嗰、那個即係出選嗰個名額嚟交換， 但 係 啲阿哥阿姐 咧， 你所以阿挺咪天真咯，你真係以為佢哋個個喺度諗緊你嗰套，以為攞三分之二咩？冇人同你諗呢啲嘢㗎啦，嗰半佢都唔會諗啦，保返住自己個位，苟延殘存捱落去咪算數啦。嗱，我唔係講晦氣說話， 係苟延殘存。 喂，而現實上係咁，邊個啲阿哥阿姐會同你傾下？你係咪保住我民主黨嗰六個位啊？你係咪保住我公民黨嗰六個位啊？五定六我唔記得咗。你係咪保住我工黨嗰幾個位啊？喂，呢幾大黨？一定係諗緊，即係計緊自己呢盤數。 喂，你講緊公民黨，我諗起呢個港島區，即係而家阿黃維基啊，諗住去選啦，係咪？即係我即係亦都而家佢最大可能性嘅就係兩區啊嘛，一係就係港島區，一係就係呢個九龍西啊嘛。咁你港島區人哋都計咗數啦。喂，今年係少一席嘅，本身已經爭崩頭㗎啦，已經係係嘛？即係我見到，即係你除咗阿邊個，喂，其實葉劉係最 Q 怕嘅。咁但係黃維基好蠱惑喎，你咪講咩算？ 未必嗱，葉劉固然係怕啦，但係我覺得另外一個就係、是、建制中人都會怕嘅，即係包括因為你曾鈺成唔選啊嘛。 咁佢都係建制中人。 阿曾鈺成唔選嘛，但你唔好忘記黃維基係吸到啲新飛嘅喎。 係啊， 自從香港電視嗰單嘢，即係打咗呢個悲情牌， 同埋黃維基 者嘅形象。 黃維基究竟係吸泛民嘅票多，定係吸建制派票多？ 可能 吸泛民嘅票多嘅喎。 可能係 half half。 黃維基嗰只咧，佢係吸咩咧？即係如果佢純粹係呢種身份認同中產票嚟講咧，最受影響嘅就一定係公民黨嘅。 係，可能係公民黨。 因為你民主黨咧，佢始終係做一啲地區服務啊嘛。 冇所謂啦，公民黨其實你上一次用阿陳淑莊嘅講法，其實佢係爭幾千就輪到第二席，同樣道理，其實你係攞到幾萬票係多餘票啊嘛。 嗯，

係咪？國際政治係利益嚟嘅喎，嗰啲錢銀嚟嘅噃。唔單止係個釣魚台，即係威威個問題喎。 再加上如果你歐洲國家，你係歐盟成員，你嗰個政府嘅靈活性更加少。 第三，你要打破現存制度裏面嘅既得利益者，好困難。 係， 即係正如你俾我哋當權嘅話，你點喐柒李嘉誠？你點樣喐柒李嘉誠？你點樣喐柒四大地產商？你都要問自己個問題，咪老實啲啦。是咪？你点样喐柒 抄去监咩？ 除非你好似英国佬当年咁，你有佢啲嘢准备可以拎佢廉署喐鸠佢。 嗯， 我当我自己系守法治嘅人啦吓，咁你有嘢先可以喐到人噶，咁你先可以威胁到佢噶。你冇，咁点咧？真系停止卖地，或者唔肯卖俾佢啊？明明佢投到标，你唔卖俾李嘉诚啊？系咪啊？你真係周圍揾地起公屋啊？你屌話曬都要兩三年啦，冇呃人啦，係咪啊？你唔使做足嗰啲deal process 啊，唔係鳩吹噶嘛。所以你全世界任何一個領導人，你解決唔到呢三個問題，其實你嗰啲嘢都係鳩吹。咁所以啲人咪寧願揾個癲佬咯，睇佢癲成點。 好，休息一陣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我系黄之锋。